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arahato bhagavato samma 三不达斯，先默念佛陀的十种功德，伊帝比娑婆伽瓦阿罗汉萨玛三不多维那伽那三般那苏伽陀罗伽维都阿努塔罗普利萨达玛萨拉提萨塔德瓦玛努萨南布陀巴伽瓦提法的功德六种功德，斯瓦卡托Bhagavata Dhammo Sanditiko Akaliko Ehipassiko Opanayiko Pachattang Veditambo Vinyuhi 第一整个功德 S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Ujj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Nyaya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Samichi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Yadidang Chattari Purisa Yugani Artha Purisa Pungala Ese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Ahuneyo Pahuneyo Dakhineyo Anjali Karaniyo Anut Tarang punya ketang lokasati evang buddhang sarantanang dhammang sanggang cabikawo bhayam wa chambitattam wa lomahamso nahesati ti 大家在家居士，大家好。那今天我们有差不多3个小时，讲一些基本的修行的道理。最重要是让你们做自己的经验，怎么修行？对不对？你们以前有没有学怎么打坐？怎么用功？我有决定，因为时间很短，教你们一些，阿那巴那念熟悉的，方法，然后，这个阿那巴那念熟悉的智慧，怎么用这个方法在每天的生活？怎么用这个方法来了解佛所教我们直观的智慧？就是解脱的智慧。那。阿那巴那念，熟悉是，不管是南传佛教还是北传佛教，所有的佛教所用的

依照佛教伏羲这个法如羲除羲是如羲除羲自己他是属于我们的身体、属于我们的身体他是四法、你们有没有学四法命法、我们佛教没有讲我们是讲我就是我们的四法跟我们的命法、我们的身跟我们的心、那这个如羲除羲这个法是属于什么是属于四法不过这个四法是很特别的四法为什么特别因它是心神的四法心神的四法就是如果没有心就没有呼吸我们有呼吸因为我们有心因我们有心我们有身体所以我们是活的在活的对象活的所言这个是不是活的所言他没有呼吸这个也不是活的所言这个是活的所言为什么他有呼吸他有呼吸如果我的心不见在我的身体里面那我的身体变成好像这样一样我这个所言是活的所言因里面有心这个心的存在在里面我怎么会知道因我观我的呼吸我观我的呼吸所以我知道我有心这个是阿那帕念的智慧呼吸自己它是属于四法好像那些外面的所言一样不过它是心神的四法所以心神的四法只能够属于有生命的所言如羲除羲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它表示我的心的情况如果我没有心就我没有呼吸因我有心我有呼吸身体的情况心的情况两种法就是明法跟实法就是我的我我的我就是我的明法跟实法他们不断的我们可以了解他们从我们的如羲除羲的过程如果我们的身体有努力我们的身体有烦恼反映在我们的呼吸的情况如果我们的心有烦恼也反映在我们的呼吸上两个身体跟心的互相的关系也反映在我们的呼吸上如果我们的入息出息的过程比较粗那我们的存在的粗的部分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身体那个时候